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2集。 北京时间2017年11月18日早上8点，地球上线，一分钟不多，一分钟不少。地球上线的那一刻，黑塔向全球发出公告，所有没能成功载入游戏的人类全部消失，进入透明人的世界。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消息。 傅文铎说， 所以那个副本和时间有关。李妙妙坐正了身体。 为了猜出这两个字，我和齐恒在里面待了60个小时，一遍遍地看到那个王泽信死去，再一遍遍地看他进入房间，这两个字就是时间。王泽信在回到房间前参加了一个黑塔游戏，在那个黑塔游戏里，他和另外一个玩家比赛夺取对方的时间，这是副本通关后我们被黑塔告知的。王泽信在那个游戏里赢了对方5秒钟时间，对方被他淘汰，接着他回到地球。 唐默的身体一震，他缓慢地抬起头看向李妙妙。天选组织的人早就知道这个副本的真相，唐默四人中陈珊珊也慢慢明白了答案。李妙妙看着他们这样笑着摇头， 是，你猜的没错，唐默，你的朋友死于他得到的那5秒时间，他赢了5秒钟。在他离开游戏回到地球后，他也多出了5秒钟时间。在那60个小时里，黑塔上线4次，我和齐恒完全不懂黑塔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，他在想什么。直到第3次地球上线，当王泽信消失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临死时努力地转了头，看向客厅的方向。我想他在最后的时候也明白了，自己得到了5秒钟时间，因为客厅墙壁上的钟显示的是8点05秒。 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当王泽信听到黑塔的提示声，他忽然间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错过的到底是什么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否则他不会赢得那场黑塔游戏，成为半个正式玩家。可是他缺少信息，在他踏进屋子的那一秒，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比外界多出了5秒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忽然陷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然而他知道，3天前的早上8点钟，黑塔第一次发出声音，宣布地球上线。如今黑塔再发出声音，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消失，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念头。刹那间，他明白了真相，拼尽全力地转过头，看到那个比外界快了5秒钟的时钟。可是，一切已经晚了，他只剩下一只头，一双眼睛，不可能将那个时间调过来。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那只钟然后死了。唐默静静地看着李妙妙， 所以只要把那个时间调整回去就算赢了。 对，我和齐恒把那只钟从墙上拿了下来，再把秒针向后拨了5秒，然后我们就通关副本了。原本我不明白这种事为什么要单独做成一个副本，这个王泽信只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副本罢了。但是后来穆回雪通关黑塔4层终止，我才明白黑塔是在提醒幸存玩家黑塔游戏里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李妙妙做出总结， 这个现实副本没有任何意义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给玩家一个警告，要时刻注意自己有没有真正通关游戏。 过了片刻，看着唐默平静的神色，李妙妙故意笑道， 你不伤心吗？我以为那是你的朋友。 唐默说， 伤心。 众人惊讶地看向唐默，都很奇怪他怎么突然说出自己的情绪，明明他表现得十分淡定。连傅文铎都没想到唐默会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惊讶地看着唐默，以为唐默不会理睬李妙妙的话。女医生也一脸错愕，半晌后他说， 抱歉。 唐默语气平静，看向阮望舒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黑塔游戏的结束与否很可能影响玩家的现实。在顿了顿，唐默继续说道，在王泽信的副本里，他以为自己已经通关了那个神秘的游戏，回到地球，其实那场游戏还没有结束，他的时间是错乱的，所以他被封锁在那个空间里，需要他做出举动，让自己回归正确的时间轴，游戏才真正结束。木回雪也是这样。 是，木回雪很可能也是这样，这能解释为什么黑塔突然说他开启 4.0 版本的更新又突然终止，因为在完成一场游戏后的瞬间，他又开启了另一场游戏，他不算真正通关了黑塔四层，或许直到现在他还在寻找通关游戏的方法，当他彻底通关黑塔四层， 4.0 版本就会开启。 唐默等人拉了个椅子坐在阮望舒的对面，陈珊珊第二次开口， 所以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有两件事，第一，抓住落单的透明人，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全部知道两个世界在融合，对我们掉以轻心，尽可能的击杀更多透明人。第二，攻略黑塔四层。 顿了顿，小姑娘的目光在教室里的几个天选成员上一一扫过。 这个教室里的人应该是天选的核心成员。 天选最开始一共六个人，炼狱征是后加入的，再除去齐恒，现在还是六个人。 都通关三层了？ 阮望舒点头。 李妙妙是二层。 陈珊珊转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再看向阮望舒。 有件事刚才我们没有说，傅少校之前通关黑塔三层的时候得到了黑塔的额外奖励，黑塔建议幸存玩家立即攻略黑塔四层，黑塔一般很少说废话，最多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，这次他的建议很可能和透明人有关。 谁料陈珊珊的话说完，阮望舒陷入了诡异的沉默，唐默瞬间觉察到对方奇怪的神色，只听炼鱼筝的声音响起， 这件事我们刚才也没有说，头通关黑塔三层的时候也听一个黑塔 boss 说过最好赶紧通关黑塔四层的话，对方的原话是，反正你们都快死了，你们又没人通关四层，我就不和一群死人计较了。 唐默刷的扭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目光对上，几秒后唐默迅速做出决定，联手攻击透明人的事情可以定下了，至于攻略黑塔四层，这是我们各自的事情，透明人的出现一直没有规律，我们不可能找到速消，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击杀透明人和通关四层。 天选在北京有情报网。 好，那我们可以共享信息。双方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各自拥有的信息，唐默和傅文铎决定先离开这里与傅文生会合，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这次炼狱征的邀请是一个陷阱，但是以防万一，他们还是让傅小弟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他们消息，只有陈珊珊一个人，他们可以带着小姑娘安全离开天选大本营，多出了一个傅小弟就有了难度。确定好大致的合作计划后，唐默转身便想走，这时一道声音从他的身后响起， 唐默，傅文铎，你们是想这次回去后直接攻略黑塔四层？ 唐默的脚步停住，他转过头看向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年。唐默没有否认， 你和傅少校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挑战黑塔四层，以你们的谋略和武力确实没太大问题，有希望通关。你们队伍里有个比我小的男孩，他应该拥有治愈方面的异能，但是很明显他武力不行，否则今天你们不会不把他带了。 傅文铎垂着眼睛说，你想说什么？ 再加上一个人吧，怎么样？ 唐默笑了，加上你？下一刻阮望舒轻轻摇头， 加上他。 被指着的李妙妙也一脸震惊，她不解道， 头儿。 阮望舒没有回答，他手掌一翻， 一把小刀出现在他的手中，谁都没想到他忽然动作，毫不犹豫的一刀砍向自己的手腕，血液顿时溅出，阮望舒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断了的手落在地上，阮望舒将还在流血的手腕伸出去，递到李妙妙面前。 头儿。 回答李妙妙的是阮望舒冷冰冰的注视。李妙妙脸色变了变，咬紧牙齿。几秒钟后，她还是伸出手，嘴里默念着听不清的话语，将手按在阮望舒断了的手腕上。浓云被风吹开，月光照射在阮望舒断了的手腕上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血管、皮肤快速的生成，一只崭新的手出现在断裂的手腕横切面上。唐默心中一惊，他再回头看向李妙妙，却见李妙妙的手腕上一只手骤然消失，没有血流出来。可是他的脸色却有些难看，似乎在忍着痛苦。可是过了半分钟，他的手也逐渐生长起来。十分钟后，李妙妙举起左手，一切和刚才毫无差别。唐默与傅文铎对视，两人瞬间明白对方的意思。傅文铎拥有基因重组异能，在四肢断裂后，他也可以迅速地生长出新的四肢，可是他的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。同时，李妙妙生长出来的不是自己的手，是阮望舒的手。 这就是他的异能，你们只知道他异能的第一个作用，他不仅可以通过伤害自己，将疼痛感转移到别人身上，还可以将别人的伤口转移到自己身上，再通过自身强大的自愈能力恢复。李妙妙去，你们每个人都多一条命，他只是黑塔二层，不会提高你们的副本难度。除此以外， 阮望舒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色的硬币扔给李妙妙，李妙妙赶紧接住。 头儿，这个也给我。 他还拥有国王的金币。 阮望舒冷冷地说。 透明人比我们强大太多，我们一定要迅速攻略黑塔四层。我伤势很重，还需要休息几天。 所以交给你们了。唐默的目光在阮望舒和李妙妙的身上扫过。良久，他笑着点头。好。一天后， 叮咚，黑塔四层普通模式正式开启，团队游戏开始载入，沙盒生成，数据加载完毕，欢迎来到薛定谔的钢铁森林。 嗡，一阵轰隆隆的机械撞击声激烈的响起。当唐默睁开眼睛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捂住耳朵，等适应了这刺耳的声音后，才将双手慢慢放开。他环顾四周，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很快抬起头看向头顶上那轮红铜色的月亮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